但现在这场面，叶秋会这么大意吗？看起来显然不会，因为几天过去，君莫笑天天在线，但人却天天见不着。各大工会收到的情报也开始越来越少，显然在度过了初期的热潮后，已经有很多人不再有意跑去低级区撞运气了。这次难道又是空忙一场？各大俱乐部工会茫然了，连人民币这么强的道具都使出来了，怎么还是拿不下君莫笑呢？转眼一星期过去，一周一赛的职业联赛新一回合开打，除了关心谁能抢入前八之外，如今关心谁会出局的荣耀粉也多了起来。以职业联赛这样的积分长跑赛制来说，一两场的糟糕表现并不足以决定全局，所以通常会出局的两支队伍，那都是实力确实不济，所以在整个赛季的对抗中都处于下风的队伍。但本联赛前半段，嘉士硬是以连续不佳的表现深陷泥潭，在王牌更换有了起色几场后，这次这样的大崩盘般的表现让人一下子觉得嘉士又回来了，这个出局名额的有力竞争者又回来了。嘉士如果真的出局，那绝对是一次重大事件。荣耀竞技史毕竟发展还短，迄今才是第八个赛季，还不足以上演一支豪门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历史。但现在看来，嘉士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点。这个率先在联盟缔造王朝的冠军之师，竟然连这样的方式也不愿意错过，想要以此再在荣耀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吗？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不乏这样讥讽的评论。毕竟嘉士虽然不再像三年连冠时那样无可战胜，但一直也是豪门妓女，这突如其来的就像出局发出冲刺，简直一点循序渐进的过程都没有，就像是要给人一个惊喜一样的有意为之。嘉士的死敌们幸灾乐祸，嘉士的支持者们忧心忡忡。在无数人的关注中，新一轮比赛打响，本轮比赛嘉士客场对阵轮回战队。轮回俱乐部本赛季主办了全明星周末，不过很遗憾的是，主队没能抢到什么风头。不过全明星周末之后，轮回战队的状态好得出奇，嘉士在刚刚被打得灰头土脸的一场比赛后，就遇到这种风头正劲的队伍，是不幸却也是机会。很显然，想战胜轮回，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，但是一旦在这里可以狙击到风头正劲的轮回，那也是一次很好的行动证明。嘉士能不能做到？期待这场比赛的人已经不局限于嘉士的支持者了，这场比赛星星网吧都进行了转播。转播最受关注的比赛，这是陈果现在的原则，他也没有刻意去回避嘉士战队。这一轮联赛最受关注的比赛就是这一场，这没有什么意义。于是这天晚上，星星网吧又是爆满，只是气氛沉重的可怕。别处或许会有很多中立粉丝关注这场比赛，但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是嘉士的支持者，所有人手心都是捏了一把汗。在比赛正式要开始的时候，甚至没有出现喧闹，没有出现掌声，没有出现对自己支持选手的高声呐喊，所有人都是沉默着，提心吊胆地关注着比赛开始。单人赛，苏沐橙率先拿下了一场，让所有人精神一振。而后第二场，副队长刘浩再下一场，星星网吧里的气氛顿时活跃了好多。陈国甚至都是微松了口气，虽然他一度恶狠狠地希望嘉士万劫不复，但那天看过叶修难过落寞的神情后，突然也开始盼着嘉士能好点。 毫无疑问，陈果是个标准的脑残粉，完全以偶像为中心。苏沐橙现在可还是在家室里呢，家室如果太狼狈，苏沐橙也要跟着尴尬不是？一想至此，陈果更希望家室能争点气。偷眼看了一下又站在门边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比赛的叶修，这家伙面无表情，两场胜局似乎并没有让他有什么感觉。而后的第三场家室输了，网吧里充满了遗憾的叹息声，但显然比起开场时气氛已经好了许多，至少有些声音有些人气了。但接下来的组队擂台赛却像一场瓢泼大雨，把所有人浇成了落汤鸡。组队擂台赛轮回只上场了一个人，周泽楷。一挑三，组队擂台赛居然被周泽楷打出了个一挑三，那绚丽的神枪手体术和枪技在家世的支持者眼中看的是那么的扎眼，没有人有心思欣赏这当中的华丽，大家都是生吃了周泽楷的心情。结果在观众中竟然有人情不自禁地爆发出了一声好帅的呐喊，能当得起这声赞叹的当然只能是周泽楷。所有人怒目寻找声音的来源，看到的是个花痴的姑娘，也好在是个姑娘，否则的话今晚110、120恐怕都要排队光顾星星网吧了。网吧中的气氛一下子回到了开场，团队赛随后在众人提心吊胆的心情下开始了。这场团队赛打了30分钟，不算长也不算短，最终所有家世粉丝痛苦地闭上了双眼。输了，他们又输了，2-8，这是最后的总比分，比起上一轮来说也只是多取得了一分而已。家世的表现虽然没有上一场那么恶心，但是混乱依旧，无精打采依旧，这些在团队赛中体现得更为明显。 操！ 星星网吧沉浸在一片骂声当中，骂声四起，好些人踹着板凳乱哄哄的起身，像是电影院散了场一般。只是所有人都心下烦躁，退场也没个良好的秩序，前边的人慢个两步立刻骂骂咧咧，如此吵吵嚷嚷的，不知过了多久人才散了干净。好些人直接就去了对面扔两片砖，墙上搞搞创作，家室的保安人员哪敢出来阻拦呢？他们也收看了比赛，至少关注了结果，一看家室又输掉，立刻就知道糟糕，这个档口也只能是紧闭大门，别让人冲进来把他们的基地给拆了就是好的了。陈果看着人散去后，网吧里的狼藉也是目瞪口呆，好些人也不是有意为之，就是郁闷之后的宣泄，可也给他的网吧造成了不少破坏。陈果突然发现自己有点因祸得福，这停止转播家事的比赛虽然让网吧人气和收入都有锐减，但是就现在家事这表现，亏得自己停止转播，不然这样一场一场的恶心下来，他这网吧将成为宣泄场所的第一线，估计这赛季结束的时候网吧都会被拆散了架。一边指使人收拾，一边朝门那儿一看，叶修早没影了，放眼看去就是斜对面家事俱乐部大门外的热闹场面，只不过远比不了上次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今次比赛是客场，人都不怎么在。不过这次家事虽然是输，但毕竟遇到的是状态犀利的轮回，于是这一波各类媒体报道总算还留有了一些余地，没有流露出绝对的失望。但这连续两轮过后，一分和二分的凄惨收获让家事大踏步地下滑了几个身位。 要知道他们这联赛的积分底子本就不浑厚，也就是最近几场平稳发挥才算爬上了几位，这么一糟蹋下滑严重，真是朝着出局区冲刺而去。 加时这样下去难道会出局吗？ 陈果回到楼上后，意外地发现叶修没去游戏，而是在房间客厅中。 我不知道。 叶修站在窗边望着窗外。这一晚叶修再没有去游戏，不过第二天起了个大早，立刻就冲去包厢，照旧是上线练级。只是没多久 QQ 这边却是收到了莫强发来的消息。 妈的，辛苦了一周啊，总算是搞定了。 莫强消息说着。 都弄好了？ 叶修上次和莫强谈好后，干脆就给展楼兰留了莫强那边的收件地址，五个账号卡直接都是寄到了莫强那边，完全由莫强一手操办。 好了，哎，我先发一段给你看看啊。 莫强给叶修传来一个视频文件，接收完毕。叶修点开一看，刚上来是晃晃悠悠的小强制作几个大字，以滑稽的方式跳了出来。 你这片头。 叶修迟疑。 品牌意识是不能少的哟。 莫强得意的回复。 你得了吧你。你这笔买卖是从各大俱乐部身上拔毛，人家恨你还来不及呢，你还搞个片头加深他们对你的印象。 叶修有些哭笑不得。 哎，你这说就对了，反正我和这些俱乐部也没机会有什么业务往来，我就是要恶心他们一下。 我告诉你啊，你小心把人惹急了不给你结着账。 嘿，那不能，我可是有过准备的，除非他们彻底不要脸，我还真不信他们敢赖这笔账。 叶修没有再说什么，他估计莫强也就是把这笔交易弄得透明化，在所有玩家的眼皮底下，那各大俱乐部是绝对不可能说话不算的，就算他们知道莫强这一出有猫腻，却也是哑巴吃黄连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么多家工会联手悬赏，那支出就要是分摊，这点钱均下来的话，对于俱乐部来说真的都算不上是吃黄连。不过正如莫强所说，这事儿物质上的打击不算什么，关键就是恶心俱乐部一把。这点恶作剧的心理叶修就不说什么了，他当然知道莫强对于俱乐部这种体系一直是很有看法，很不爽的。 哎，随便你吧，我只管收钱。 叶修最后也就是发了个无奈的表情。 喂，你接着看我的视频啊，我辛苦一周的，你就看个片头，好意思吗你？哎，看呢看呢。 片头过去，直接主题，上来就是混乱的战斗。这莫强是把五个号干脆全推到一起，直接制造了一起团灭的混战。这镜头不住的胡摇乱摆，看起来拍摄角色也是参与了这战斗一般。直至最后，五具尸体横尸当场，镜头逐一扫上，拍下了他们的 ID。 团灭了，不回城复活，尸体还留着等你拍，你这也太假了吧，你存心是要恶心死他们呀。 接着往下看啊你。 叶修继续看着，就见镜头匆匆走远，角色好像是退到一边，一边不住的东张西望，一边不住关注地上的尸体。不大会儿，镜头里出现了一个牧师，顿时叶修明白了这家伙的意图。戏，全是一场戏，故意制造出对方有牧师来救，于是打了个埋伏的一场戏。 这 叶修都无语了。 其实关键就是回城再出来，五个号还得咱控制，有些懒得跑，这么搞一下哪怕杀两次算一次也省事儿啊。你频繁这样搞太恶心人了。哎，那是那是，咱还是给人留一线的，所以做了几次后啊， 我就假设他们看穿了我们的行为，于是就不再这样搞了。反正怎么省事儿咱怎么来，顺便也力求真实嘛，给俱乐部的大老爷们欣赏，太粗糙了那肯定不合适啊。哎，你说对不对？ 你这五个号频繁跑来跑去的，就没招惹到过别人的注意啊？ 谁注意的能有咱注意到的快啊？哎，你还别说啊，我每次啊都会找人发消息知回俱乐部那边，说有看到这五人的行踪，但俱乐部这帮家伙果然是够孙子，这几个角色真的就拿来忽悠事儿的，每次都是爱答不理的。我从头到尾就没见过他们的人出来过，我估摸着其他人报消息过去也得是这样的事儿。还好咱技高一筹，小强出品自产自销，这钱赚的我真是浑身舒坦。 莫强叨唠着。 最后是全杀秃了？ 叶修问着。杀秃就是指杀光所有经验，等级虽然还是停留在70，但这种角色打开角色面板后，那血淋淋一片的属性可以看得人哭出来。 哎，说起这个咱还算错了一点，荣耀里最低等级是1级，没有0级，所以这从70级杀秃最后其实只有69级而已。这五个角色1级500块，五个69级也就是172500，咱算成175000那可是不对的啊。 莫强这还扯呢， 我就问你最后是多少？没杀秃，杀秃不太真实，我最后凑了个整150000。你这也没真实到哪儿去啊，这150000不是咱分起来方便吗？怎么省事怎么来，咱图的是这个 啊。行行行，视频我看完了，你该怎么弄怎么弄吧。 哎，我想再放几天，但又有点怕这帮家伙突然收了悬赏。我听说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你愣是没被他们追杀过，这太让人绝望了。我说你给人点盼头行不行啊，死个一次两次的，咱这不是有大钱在后面等着你的吗，做点牺牲啊，做点。 莫强苦口婆心。 别扯了，你怕人收了悬赏你就赶紧的。可我又想，咱们一直杀不到，万一提价呢？给你提个1000，旁边这些也得跟着涨吗？要是涨个200，咱就能赚一番呢。涨你个250，你就别贪了，数太大，你不怕俱乐部翻脸不认账啊？冤大头也有个极限，不是？ 哎，对对对，这话好，好，哦，那就这么着吧，我去讨账去，你留我个账户，我回头钱转你。 别急，我这里有一批要的东西，你给我看看，帮我搞一下。 什么东西啊？ 一份清单随即给他发送过来，莫强接过一扫上面的罗列，立刻也是明白。 你这是提升你手里那件银武要用的材料吧？ 嗯， 看起来应该是提升到50级吧？ 莫强说着。装备、材料，这些都是有等级的。一件装备制作虽然可能用到的材料等级不限，但主要还是会以完成品的等级为主。看材料清单判断出装备等级是件很容易的事儿。 是啊， 你这上好多东西，我这可没有。你这哪是一件武器啊，你这一身套装吧你。 莫强惊叹着。 但你肯定有办法，钱在你那儿，你帮我弄齐就成，够不够？ 难讲，这成武什么的倒算简单，但你这样三样材料都是野兔 boss 出的，这种大可都是在圈里的俱乐部那里，工作室这边够呛有货，就算有货，这样找上去人可就要拿这东西来宰了，你知道的啊。 嗯，我知道。 叶修点点头，这种产量有限的材料根本就没有什么市场价一说，因为他们少到根本就不能形成市场，奇货可居，说的就是这类东西。工作室拿到的话，肯定要等待时机才出手的。 先交给我吧。 莫强说着。